风吹日晒，天天摩擦碰撞，照样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 对， 而牛皮席只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用，损耗小，使用年限长，而且越用越柔软，越用越光亮。关键是现在您拨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一床正宗的三峡库区水牛皮凉席，商场定价是8900元，今天福天放大价只要1999，这划算下来每年可不就是30-50块钱吗？ 是， 而且从5月份一直可以用到10月份，这要是算到每天的话，估计只有几毛钱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108 40071061108， 现在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订购成功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席到家，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不过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喜欢的，一整张水牛皮，大气又时尚，棕红色的外观，四周还有印花花纹，和任何家装风格都百搭，真的是谁用谁有范儿。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0018的朋友说，早几年啊，身边就有朋友用上了牛皮席，今年我也要赶个时髦，买床牛皮席享受一下。还有3039的朋友说，我早就想买牛皮席了，可我妈就是不同意，今天这么便宜才1000多块钱，天气这么热，天天都要用的席子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是的，老一辈父母节省习惯了，可是省吃省喝不能省健康，一天8小时的睡眠没有质量，第二天的工作肯定会受影响。所以啊，为了我们几百万的大房子，也为了我们几十万的好车子，更为了我们全家人的好睡眠，现在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花1999元订购一床选择一次尊享一生的牛皮鞋，订购一床选择一次尊享一生的牛皮鞋就太重要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看到手机尾号2303的朋友是订购了2床，说老婆上个月买了个包花了8000多块钱。 哇， 不是我舍不得啊，只是这么小的一个包真没看出来哪里值8000块钱了。那今天一床1.5米的牛皮席才1000多块钱，而且全家人都能用。还有手机尾号1450的朋友是订购了3床，说去年最热的时候家里的空调坏了，这一家五口住了3天的酒店，花了2000多块钱，还真不如买床牛皮席呢。 天热就怕空调坏，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 是， 今年不用怕了，天然的牛皮席啊，毛孔粗大透气，即使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只需要在睡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之后呢您把它关了以后啊，也依然可以舒舒服服的睡到大天亮，睡上2个夏天光电费就能省出一台空调钱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8900块钱的水牛皮凉席，现在只要1999元，不用洗刷晾晒，而且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划算到这每年只不过才30-50块钱。30-50块钱用草席是一年，用牛皮席也是一年，为什么不给家人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呢？40071061108，40071061108。 提醒您，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用30-50块钱给全家的夏季睡眠做一份投资，这个花费值得拥有。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40071061108。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在这一刻 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长，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咱们谈的小话题是应该记住一些救命的数字。往往有时候我们老年人出现脑梗啊、心脏剧停啊、创伤啊、或者烧伤啊、异物卡喉啊，这种是意外发生的这些事儿，这是预测不到的。但是呢，发生这些危险的情况的时候啊，应该记住一些数字，这就对于成就自己或者别人呢都是有用的。脑梗的话，咱们要记住3小时。脑梗以后3小时内应该及时的进行溶栓，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恢复脑细胞的功能，减少后遗症的发生。一旦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段的话，脑组织就会因为缺血缺氧而发生坏死，这就是不可逆的了，造成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严重的时候还要威胁到生命。记住120这个数字，这个呢是脑梗啊怎么样做识别，就说你发生的时候往往是在家里头，不是在医院。那么家里的话呀，可能家属就啊要注意了，如果脑梗发生的时候，第一个要看他的那个脸，这是一，因为90%以上的脑梗的病人呢会出现口角歪斜，脸呢出现一个不对称的状况，所以说出现这种样子，这个口角歪斜脸不对称的话，这就是一，就注意他的脸。第二是两只胳膊，两只胳膊呢向前呢平举，咱们呢跟着肩膀的那个平的呀，这个胳膊向前平举，如果在5秒钟内有一侧的手臂无力下垂，这就可能是中风的征兆。这就是看两只胳膊要平举啊5秒钟。如果在5秒钟呢它达不到，有的胳膊已经下垂了，这完全就是中风的一个征兆。零是什么呢？是聆听语言。这个时候啊，病人往往听不清别人说的话，或者自己呢没法完整的清晰的说话。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说话呢含含糊糊不清了，你也听不懂他说什么了，这就是 中风的症状之一。所以说咱们根据一二零这三个数字的话，咱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说家里的老年人呢是不是啊有这个中风的这个先兆，那个就是赶快上医院。第二个呢，咱们说心脏，心脏剧停，心脏剧停咱们要记住一个数字是四分钟。心脏剧停是心源性猝死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心脏剧停救治有黄金的四分钟，因为大脑皮层耐受缺氧的时间仅仅为四分钟，然后每延长一分钟，脑细胞的死亡率就会增加10%。心脏剧停大于4到6分钟的时候，脑组织就会发生不可逆的一个损害。超过10分钟以后，可以就要出现脑死亡。所以这种情况呢，这个心脏出现剧停，那个咱们呢就得赶快拨打救护车了，立即上医院去，要有效的抢救。当然了，自己家里有人会做心肺复苏的，那这时候你发现这个是出现了心脏剧停的话，咱们就要进行心肺复苏的这个治疗了。那家里有人那当然是很好，可是往往呢就是因为这个心脏剧停四分钟以后啊，这个时间太短，往往来不及到医院，往往就是在去医院的路途中间呢就出现危险了。第三种情况是急性的胸疼，急性胸疼呢是90分钟。心肌梗死啊，肺栓塞啊，主动脉夹层啊，这都可以啊表现为急性的胸疼。这些危及生命的这些疾病啊，急救的黄金时间是90分钟。如果能够及时的到医院，那么当然呢还可以啊，缓救生命。如果超过了90分钟，那就给增加了困难了。这个急性胸疼啊，先不要乱服药，不知道胸疼是哪一种类型，所以不明确病情之前呢，咱们不能乱用药，赶快啊就打120，咱们急救上医院。第四是创伤。突发的这个急诊，往往有时候这个两个车撞上了，或者出现了什么了，哎，这个创伤突发急诊，那是1小时。创伤发生以后的1个小时之内，死亡的原因呢，主要是一个血气胸、肝脾破裂、骨盆以及骨折等多发的现象造成的一些大出血。抢救及时得当的话，可免于死亡。及时啊，咱们就应该拨120，病人呢应该处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随意啊搬动，避免病人呢骨折呢错位，伤及到血管跟神经，要保暖，避免因为啊低体温导致啊抵抗力啊降低。所以说这个情况也是要注意，千万呢就是在1个小时以内咱们要抢救。第五种情况是烧伤，烧伤是10分钟。烧伤造成的伤害啊，80%以上是余热造成的，所以急救呢要减少余热的损害，停止啊灼伤，脱离啊这个险境，这样呢有助于减轻呢这个对于身体的健康的损伤。那么有3个步骤，首先是冲，咱们比如说有时候呀自己不小心啊这个做饭呢这个烧伤了，这个要尽快的用15到20度C 的凉水，就是自来水呀，你就拿自来水开着，你再把你的那个烫伤啊烧伤的部位啊就是用凉水啊冲。另外呢这个药啊使得这个伤口的地方啊药啊这个拿一个干净的布啊盖住，就说避免你那儿不是起码是皮肤损伤了吧，那么这样已经跟外界接触了，那这就空气中间就有细菌了，所以要拿一块干净布呢盖住， 另外呢要赶快上医院，所以说要是烧伤的话就十分钟，首先呢就是要用自来水啊冲洗，浸泡伤口至少十分钟，另外呢第二步是拿一个干净布啊就是盖住，完了呢再赶快呢上医院。所以我今天呢谈的这些呀、主要就是说咱们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些事，那您可就要记住这个素质了，因为这样的话处理跟记住这个素质对缓救自己或者别人都是非常有用的。第一，脑梗是要注意三小时内咱们的赶快上医院去啊，溶栓。另外呢心脏剧停呢只有四分钟，所以往往呢这个四分钟啊这个非常非常宝贵。心脏剧停是心源性的猝死，那就实在是时间呢很短很短。另外呢在急性胸疼的话，这是第三种情况，是90分钟。第四，创伤，就是说你有时候要是出了什么危险呢，摔倒了或者车祸了什么，这就是一个小时。另外呢第五种情况是烧伤，就是包括烫伤，就是只有十分钟。咱们记住这些情况的话要及时的处理，对咱们的损伤的这个部位啊危害健康的状况啊能够啊减少一些。如果不是急诊的话呀，往往啊我们应该啊跟疾病啊是友好的相处，这样也能够长寿。人到老年了哪有不生病的，对待疾病如果友好的相处的话，不必非要啊赶尽杀绝，不必啊较劲儿，在灭不掉的时候可以跟他和平共处，和谐相处，这样的话呢不一定去跟人病共存的话，实际上对于健康也还是有利的。所以老年人呢咱们有这么一句话，要活得长，要过得好，要病得晚。谁也不可能不病，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呀，咱们就把时间推到最后最后。老年人多病共存，这是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要想完全彻底的消灭疾病啊很困难的，但是可以跟疾病啊共存，和平共处，这样的话活得长过得好病得晚的话，这就是一个老年人呢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即使老年病啊慢性多发病啊在身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咱们了解了这些病的危害对健康的影响，今天我谈的就是处在一种急诊状况的咱们这些病的话，记住这些素质的话非常有用的。因为有一些慢性病不能像伤风感冒那样完全可以治愈，但是只要控制得好的话，对于健康影响啊就会少。有些病除了确诊以外，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减少诱发的因素，不去激怒它。有些病呢是可以观察正确治疗，再加上一些合理的科学的保健的健康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么咱们往往啊不一定啊它会马上的进一步的发作，这样跟自身的和平共处的话，这就是达到一个我们呢可以啊对于健康影响的这个危险性啊降到最低最低。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谁都知道，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有效成分，灵芝中间有灵芝多糖、灵芝酸、灵芝腺嘌呤核苷、灵芝生物碱，以及还有很多种的酶的成分。另外灵芝中间还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量元素、微量元素。那灵芝含有了这么多的有效的成分的话，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这个血液，改善循环，全面改善身体的这个 本来应该具有的功能，使得机体啊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从而呢可以达到呢对于我们健康的危害降到最低。灵智可以啊良性的双向调控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在这个免疫系统功能的调节正常的情况下头，咱们对于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等等呢，整个这个组织器官呢，可以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的调理以后，达到咱们再一次的平衡。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头呢，就可以减少咱们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以及急性的那些疾病的发作，调节我们机体的代谢平衡，促进我们体内的核酸呢、蛋白的合成，也促使我们体内的糖啊、脂肪啊、蛋白质的代谢，这样促使我们机体的整体的一个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处在平衡的状况，那么我们整个人体的老化的程度、疾病的状态，那就可以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啊，起到调节我们的健康，就可以得到一个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 夜空中最亮的星。否定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